上一讲咱们讲到这个，在1917年啊，美国终于加入协约国，向同盟国宣战。几万美军呢，在潘兴将军的率领下，漂洋过海来到欧洲进行整编训练。这个时候的欧洲啊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挺平静，因为西线的凡尔登、索姆河，东线的布鲁希洛夫攻势，几场大战打完，大家呢都得停下来喘口气儿。虽然表面平静，但是呢，暗地里啊，大家都没闲着。早在1916年底，协约国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新的攻势。咱们之前讲，凡尔登战役结束，法军总司令霞飞被免职，政府呢，为了照顾这位老将的面子，还把他晋升为元帅。那现在选谁当新的总司令呢？另一个这个老将就是尼维尔将军，为啥要选他呢？因为尼维尔啊是个炮战专家，还特别善于布置疑兵，经常呢能骗到德国人，让他们提前暴露火力。凡尔登战役的时候呢，尼维尔就收复了两座重要的要塞，立了大功。尼维尔一上台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马上呢就跟手下的高级军官们说，我要发动一场宏大的攻势，彻底扭转战局，搞不好呢还能一举结束战争。军官们听见这话之后，全都愣了2分钟，没反应过来啊！这新司令是不是疯了？咱这几年没少发动攻势啊，一次比一次宏大，3年都没有做到的事儿，你一次就能做到？甚至连法国战争部长都觉得这么做不靠谱。不过呢，尼维尔说服了法国总统庞加勒，庞加勒大手一挥，我看好你，你就这么干吧。总统都发话了，别人也没法说啥，只好呢都同意尼维尔的安排。尼维尔的进攻计划呀，可谓是野心勃勃。在北方，他让英军的3个集团军先在重镇阿拉斯附近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，牵制德军的预备队。之后呢，4个法国集团军将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倾巢而出，撕开德军的防线。另外呢，还有2个法国集团军保障侧翼。为了打赢这场战役，尼维尔集结了100多个步兵师，11000门火炮，还投入了300辆圣沙蒙坦克。这是法国装备的第一种坦克，装备一门 M1897 野战炮。这火力啊，在当时算相当强，但是呢，装甲很薄，机动性也不咋地。计划制定好，尼维尔自己啊就有点飘了。瞧这计划，那我怎么这么厉害？自信心爆棚，好多人呢，甚至一些英国将军都被他的信心和魄力感动，相信这次能一举打败德国人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啊，这个德国人早就截获了他们的情报，进攻计划被泄露了个底儿掉。德国这边呢，负责这个前线指挥的是鲁登道夫将军，他马上对防线进行重新部署，把主要防线布置在一道山脊上啊。这道山脊呢，这个地方啊被称为贵妇小径，因为这个山脊上呢有一条小路，是当年路易十五专门修来给他的女儿散步用的。从1917年2月开始，鲁登道夫就命令德军在这儿修建了大量坚固的掩体工事，甚至包括一座野战机场。而且呢，他还让德军放弃第一道防线，退居第二线，静待英法联军进攻。1917年的4月9号，英军按照尼维尔的计划开始向阿拉斯进攻，史称阿拉斯攻势。参加进攻的由英国人、加拿大人、澳大利亚人组成。其中呢，加拿大士兵表现非常出色，开战仅仅3钟头就拿下了一座叫维米岭的高地。战后呢，法国人就把维米岭周边1平方公里的土地赠送给加拿大，感谢他们的牺牲。今天这块地方还是加拿大领土，不过呢，其他人就没那么顺利了。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一头撞上了鲁登道夫设计的防御体系，被密集的火网拦住了去路，坦克和步兵协同也不利，坦克乱冲一气，不是深陷淤泥，就是被击毁。士兵们依然排着密集的队形冲锋，在成排成排被机枪扫倒。最近呢，有个很火的电影1917差点拿了奥斯卡奖，讲的就是这场阿拉斯攻势。 在这次攻势里呢，英国皇家飞行队，就是后来皇家空军的前身，也发起了空中进攻，想要夺取制空权。然而呢，事与愿违，刚开始几天都是坏天气，不是阴就是雨，好不容易等天晴了，英国飞行员发现德国战斗机早就在这儿等着他们了。五天的战斗，皇家飞行队被击落75架飞机，加上各种事故，一共损失130多架，所以这个月也被称为血腥的四月。英国人这边进攻不利，按说尼维尔就应该想想这作战计划是不是有问题，是不是得调整一下，但老哥不为所动，命令部队一切按照原计划来啊，外头打灯笼照旧。4月16号随着无数颗信号弹升上天空，法军千炮齐鸣，开始了庞大的总攻，几十万枚炮弹砸向德军阵地，天空被彻底映成了红色，然后炮火徐徐地向德军阵地后方转移，数万名法国士兵爬出战壕，在凄厉的哨音中发起冲锋。这一幕跟咱们前边讲过的凡尔登战役、索姆河战役几乎如出一辙，当然结果也没有什么区别。炮击的时候啊，德国人全都躲在坚固的掩体里，看上去摧枯拉朽的炮火盛宴实际上没毛用，而当法军冲上来以后，迎接他们的不是胜利，而是雨点般射来的子弹。此前三年里无数次上演的场景再次上演，呐喊着冲锋的士兵被成片的扫倒，后面的人踩着战友的尸体前进，但很快也被打死，战场沦为可怕的地狱，到处都是死尸、断胳膊断腿和哀嚎的伤员，有的军官站起来高举手枪试图维持队列，但下一秒就被打得血肉横飞。这个时候的德国兵普遍装备了反坦克枪，炮兵呢也学会了打坦克，法军的圣沙蒙坦克就成了活靶子，脆弱的油箱一被击中就发生殉爆，坦克变成了一个一个骇人的巨大火球，本来准备来打扫战场的预备队被迫提前投入战斗，但是他们除了增加一些伤亡数字以外没有任何作用。进攻了一天，尼维尔的伟大攻势就彻底变成了灾难，四万名法军士兵血洒战场，300辆坦克报销了150辆。尽管如此，尼维尔还是要继续进攻，他跟记者指着地图上德军放弃的前沿阵地说，这就是我们取得的可喜的突破，说到自身的损失闪烁其词，而且尼维尔居然丝毫没有调整计划的打算。这哥们骗记者呀，好像把自个儿也骗了，继续发动一波又一波攻势，法军士兵被他像赶牲口一样赶进屠宰场，十天之后战场上就被数万法军士兵的尸体铺满了。这个情形啊，谁都受不了，法国士兵平时就对生活条件很不满，现在让我们来送死，大家心中忍耐很久的怒火被点燃，有的殖民地部队开始集体抗命，士兵高喊拒绝去毫无意义的自杀，和平结束战争，让那群战争贩子去吃枪子儿。大群士兵打开酒窖大门，畅饮一番之后醉醺醺的倒在地上呼呼大睡，这股浪潮迅速传染到了友邻部队。这个时候尼维尔仍然命令把攻势进行到底，这就彻底引爆了大家，抗命就变成了兵变。5月3号一个步兵师接到命令发起冲锋，但士兵们不为所动，而是向军官怒吼，我们不想自杀，大家说守阵地没问题，进攻不行，因为这种进攻就是送死。这个时候法军指挥官想的不是安抚，而是暴力镇压，处决了几个带头的当兵的，然后呢逼着大家上战场，这就引发了更多的反抗，许多士兵开始串联成反抗组织，革命歌曲响彻一道道战壕，甚至有人占据了附近的小镇，宣布成立新的苏维埃政府。时间到了5月中旬，前线部队有一半出现了兵变，尼维尔的攻势再也进行不下去了，只得草草收场。这次攻势法军伤亡187000人，英军伤亡16万，依然没有获得什么像样的战果。对面的德军伤亡呢也达到了24万人之多，但阵地还在，而且呢他们是防御，不用拿手枪逼士兵送死，所以呢士气还撑得住。这个时候欧洲的另一边沙俄变了天了，二月革命爆发，沙皇都被推翻了，这个咱们后边会讲。 所以呢，革命思想正在法国人中蔓延。法国是一个多么爱革命的国家，再这么下去，上百万士兵一旦调转枪口，这国家就要垮台了。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马上平息这场兵变，罪魁祸首尼维尔立即被解除职务，取代他的是颇受士兵欢迎的贝当将军。贝当一上台，马上宣布前线部队实行轮休制度，劳逸结合。贝当还亲自下基层跟士兵们一块吃饭，做出重要批示，基层的伙食水平要提高，要做到两干一稀，大家满意。这之后，后勤部队的卡车马车运的就不再是枪支弹药，而是新鲜的食材。另外呢，贝当还保证绝不会再发起毫无意义的进攻，士兵们可以安心的待在战壕里。士兵们呢表示很满意啊，我们不造反了。没想到兵变刚平息下来，就轮到贝当反攻倒算，挨个开始清算，都谁搞兵变来的，谁建立苏维埃来的。最后呢，一共有20,000多人被送上军事法庭，枪毙了100多，都是被带回自己原来的部队枪毙，杀鸡儆猴。清算了之后，为了提振士气，法国人呢想出了很多歪点子啊，比如呢给士兵发各种药片，吃了之后呢立马精神一振啊，个个倍儿兴奋，勇气也回来了啊，爱国心也回来了，高喊法兰西加油啊。其实这些药呢就是毒品，吃过的士兵后来呢很多就沦为瘾君子。另外，法国开始降低征兵标准，大量招募年轻人和殖民地的土著，用大量新兵稀释那些不满情绪高涨的老兵。当然这得有个过程，一时半会儿啊，法国人是没有能力发动新的攻势了。法国人没劲儿了，英国人可不一样，虽然阿拉斯攻势也打得不咋地，不过呢他们觉得自己还能继续进攻，没有法国人咱就单干。那么英国人打算从哪儿进攻呢？他们又能不能获得胜利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